第九集，许岩凌晨被渴醒。许年是个鬼精的，兄弟俩一起去酒吧，酩酊大醉的只有许岩，他倒是潇潇洒洒，把他哥送回来之后去女朋友家睡觉，据说每天早上还会雷打不动的起来健身。十分优秀的时间管理新青年。摸索着开了灯，许岩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去厨房找水喝。许年贴心，已经给他倒好了水放在琉璃台上。许岩喝着喝着觉得不对劲，水不放在床头放在厨房，这算贴的哪门子的心呢？回头看了眼墙上的夜时钟，快三点了。许岩揉揉太阳穴，外面太安静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。这种时刻很不妙，容易滋生不必要的情绪。许岩喝完水扭头回房间，但睡意已经散了大半。打开手机，微信里红彤彤的一片。连着去了两天酒吧，被不少人要了微信，男的女的都有。许岩喝得醉醺醺的，不太清楚事情经过，只记得许年把他手机解锁了，来者不拒地展示二维码，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给他哥寻找第二春。 哎，下次要不要去另外一个酒吧里玩啊？我唱歌给你听。 哎，我要是有人家一半会撒娇，神职是不是就不至于？算了，应该会被直接从家里踢出去。 正看着，有个男的发来消息：“ 你打火机落在沙发上，被我捡到了， 送你了。” 这么晚了，还不睡？ 声音故意压得很低，吐泡泡似的，这怎么听怎么别扭。许岩有点后悔把沈直拉黑了，因为聊天记录里零星有几条沈直的语音，要是这时候能听上一听也算是洗耳朵了。 睡醒了。 今天看你走得很早，是不是喝多了不舒服了？ 许岩刚要回一句你别发语音了，我现在就挺不舒服的，突然听见大门好像响了几下，他以为是幻听，放下手机安静呆坐。确实有人在敲门，间断性的敲一敲又停了，然后又敲，不响不重。这他妈凌晨三点，外面那个除了是鬼，许岩想不出别的可能。知道他住在这儿的只有许年，那小子有钥匙不说，就算没带钥匙肯定也会给自己打电话，哪能凌晨三点在外面阴森森的敲门呢？许岩下床出房间，没开灯，静悄悄地走到玄关边，拎起角落里的扫帚，手里拿着手机，微微照亮一小片区域。他凑过去看猫眼儿， 天杀的，猫眼坏了，旧房子真的不靠谱，细节上都有很大的问题啊。如果外面的是贼，自己要是一声不吭，对方可能就动手撬门了，到时候修锁也挺麻烦的。是谁啊？ 我。 只有一个字，但那音色太熟悉了，许岩顿时愣在原地。 是沈直没错，但为什么是沈直？为什么？ 许岩当然不可能自作多情到觉得沈直是来哄人的，他现在宁愿外面站着的那个是个鬼，也不想在凌晨三点茫然地揣摩沈直出现在家门口的原因，这太诡异了。 开门。 许岩放下扫帚，打开保险扣，拉开了门。走廊上的灯亮着，暖色调的，把眼前人照得一清二楚。许岩看着他没说话，因为脑子有点乱，就好像你种了一棵橘子树，结果它却长出了车厘子， 明明车厘子比橘子贵，可你却高兴不起来，你只觉得惊诧、疑惑，甚至有些害怕。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面前的事实太颠覆你的认知了。他一时间失了表情，一颗心膨胀数倍，紧贴着胸口，每一下跳动都那么清晰。也才两天没见，许岩却觉得沈直已经有些陌生了，还是那张冷冷的臭脸，带着疲惫和微晕的不耐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许岩觉得他在看到自己以后好像松了一口气。 算了，是错觉，自恋要不得。 怎么还不睡 啊？你凌晨来敲我的门，现在门开了，你问我怎么还不睡，你有事吗？ 当然许岩不会这么问，他没这样和沈直说过话，以前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 哦，我玩手机呢，你看。 说着还抬了抬手给沈直看自己的手机，结果大拇指不小心碰到屏幕，直接点开那个男的发来的语音，一道低沉暧昧的嗓音在寂静中响起。 看你屁股挺翘的，身材这么好，经常健身吧。 许岩觉得自己瞬间化身为一个巨大的问号，不明白对方的话题为何突然从喝多了不舒服跳到了屁股和健身。但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他下意识看了眼沈直，发现原来人的脸色真的可以用难看来形容，五官好像被嵌在一块发青的冰块里，冷到底的凉意确实不太好。在沈直看来，这大概就是明晃晃的无缝衔接，刚走两天就跟人聊骚，虽然他对自己没感情，但毕竟男人的自尊心嘛，许岩懂的。不过懂归懂，都这个时候了，特意解释这种事也没必要。 你来干什么？这么晚了。 沈直的眼睛里有血丝，他微微拧起眉，盯着许岩的眼睛，不答反问： 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要干什么？ 这句话让许岩立刻想到了微信上的那句：你闹够了没有？他顿时卸下了那点期待和紧张，颇为平静地看着沈直。 现在是你站在我家门口，你问我到底要干什么，合适吗？ 先跑出来的人是你，我这样问你有问题吗？ 所以在他心里是我先犯错，所以我必须接受他的质问，给出一个答案。你的逻辑真的很严密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不干什么就是想回家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不告而别冒犯了你，那么我跟你道歉，你看这样行吗？ 因为闹脾气了，所以回家来散心，现在知道错了，于是为此乖乖道歉。还是老样子，不需要哄就会继续像以前一样。许岩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话已经造成了这样的歧义，只是清楚看见沈直的表情突然松懈了一些，他心里泛起了几分酸涩。 果然，沈直在意识到终于摆脱了我以后，整个人都轻松。大半夜来这里，只为得到一个确定的、满意的答复，真是辛苦了。 我明天早上出差，大概半个多月。 其实还有后半句，你要是觉得待在这里舒服，就继续待着，等我出差结束再回家也行。但他没说，因为没必要。许岩到时候肯定会回去的，这趟出差来得及，时间太赶，他现在没空计较许岩不接电话又拉黑微信的事儿。这次的动静确实闹得稍微大了点，也是头一遭，但反正许岩很快就会回家的，不需要担心，有什么账都等半个月之后再算。许岩突然听他说出差的事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大概是实在没话说了，于是他点点头。 嗯，好。 把他删了。 什么？哦，你说他 这跟 拉黑，以后别用这种手段来。 他一时找不到准确的形容，别故意用这种手段来刺激我，引起我的关注，让我吃醋，好像都对，又好像都不对。他的话没说完，但许言听得懂。 也是，在他看来，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。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要卖弄这种低劣的把戏，活像个跳梁小丑。不过反正我在沈志心里的形象已经够差了，也没有必要再解释什么，就这样。 气氛一时很安静，他们互相看着，许言的眼神里有些认真。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跟沈直这样对视了，不管这段关系如何的单薄心酸，眼前这个人毕竟是他爱了六年的人，就再看一眼吧。 司机还在楼下等着吧，明早的飞机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在外面记得要多穿点衣服，天气冷。 他突然觉得还有好多话要说，比如少喝点酒，别工作得太晚，要好好休息，洗完头发记得及时吹干。但算了，以后会有更好的人陪在沈直身边，总之比自己好。许言只是预感到，或许真的不会有人像他一样那么爱沈直了。可惜，沈直不要他的爱。 知道。 以往出差前，许言总是会笑着搂住自己，厚脸皮地亲几口，但此刻他只是淡漠地站在门边，并没有任何别的表示。时间不早了，要回去准备出差的用品，从前都是许言帮他收拾的。沈直顿了一下，没有再停留，转身朝电梯口去了。 沈直。 许言微微侧头看着沈直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无声地说了句再见。